就像你离开是如此的仓促，闪亮的蓝月光倒映水雾，和缓的风吹皱向你的心湖。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，就不会含泪的微笑，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。当我寂寞， 只愁 醒来过。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啊，痛的哭啊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页页执着。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纠结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，大年三十，除夕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过年期间我市和首都北京都是不限行的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4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7度，廊坊晴转多云，4度到-6度，首都北京晴转多云，4度到-5度，近邻天津晴转多云，2度到-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就是除夕了。除夕又称大年夜、除夕夜、除夜、岁除等等，也就是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个晚上。除就是去除的意思，夕指的是夜晚。那除夕也就是辞旧迎新、一年复始、万象更新的节日。除夕自古就有通宵不眠、守岁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贴年画、挂灯笼等这样的习俗流传至今，可以说是经久不息。而且除夕也是汉字文化圈、国家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。很多人都会说过年没有年味了，但是如果把这些传统习俗都做全了，是不是就会很有年味了呢？记得要守岁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贴年画，还要挂上大红灯笼。依然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年大吉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各种漏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西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038。 今年佳节到，祝福问个好，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.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，祝您身体健健康康，爱情甜甜蜜蜜，生活美美满满。 新年到，祝福到，我谨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，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

有一点动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。头上一只耗子，人倒霉活该，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应该坏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那死猪本人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

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祝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祝艺室3159000。 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，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。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、怕火光、怕响声，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敲锣打鼓等习俗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相同。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习俗。初四逛庙会走亲戚，逛庙会从初一开始逛，老北京人给亲戚拜完年都会到庙会逛逛。过去北京的庙会很多，现在比较正宗的有白云观、东岳庙。骑驴到白云观打金钱眼摸猴，到东岳庙走福路挂福牌绕福树。庙会是老北京人娱乐的场所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三河广播品味1033，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说到海参呢，有的人觉得它太贵了，咱们老百姓吃不起，还有人想买但又分辨不出海参的好坏。这里呢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买海参呢首先要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，其次就要看海参的背刺。背刺呢就相当于海参的四肢，只有背刺粗壮的海参才是好海参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海运天泽即食海参是来自北纬39度大连长海县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，海水对流带来的大量浮游生物给海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所以这一海域的海参肉质厚，营养丰富，口感饱满弹滑。海运天泽挑选3至7年生的海参，用低温冰渣技术完整地锁住了海参的营养成分，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，打开就可以吃。由于资源稀缺，海参的价格呢在逐年的上涨，而为了让听友们吃到原生态高品质的海参，海运天泽独创了一站式的销售模式，把直接加工好的海参从海边带到您的身边，既保证了品质，价格又超级实惠。海运天泽即食海参每斤是598元，一斤8到10个头，今天您一次性买2斤，厂家会再送2斤，此外还会送给您7年以上的2两左右的参王，也就是您只要花1196元就能买到4斤的海参和1头参王。抢购热线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，订购成功以后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。海参呢是一种非常好的温补品，特别适合那些大病初愈、刚刚做完手术等中老年人。海运天泽即食海参呢每斤598元，现在买2斤再送2斤，再送上1头7年以上的重达2两左右的参王。抢购热线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。大家呢都看过干海参，干海参发制起来呢特别的麻烦，而且营养和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海运天泽即食海参呢采用的是领先的低温冰发技术加工，完全锁住了海参的营养成分，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，一点啊都不打折，让您吃到原汁原味的海参。今天4斤海运天泽海参只要1196，再送上1头7年以上重达2两左右的参王，您买回家一天吃半根就够了。4斤呢您能够吃将近3个月。抢购热线您记好了，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，免费送货，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有任何问题了再付款。吃放心海参，享健康美味，就选海运天泽即食海参，400-657-1456，400-657-1456。 出反复那样的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从旧梦中挣脱。 情绪的，男人的情绪。

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你留下的世界已支离破碎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只要你自觉无后悔，爱的更对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如果时间能让誓言继续宿醉，已幻灭的爱情至少有人还有幸福给你祝福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如果时间能让思念继续宿醉，已幻灭的爱情至少有人还有幸福给你祝福，我给你祝福。 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，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？ 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，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岁月如飞刀，他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，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，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？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， 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 岁月如飞刀，他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 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， 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

经出现在我身边，爱过你无人出现。 多少空荡